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啲直播室咧，我哋嘉宾啊刘武雄博士，加埋又马鼎盛同埋马恩慈，咁啊讲下最近一单新闻啊，都几大啊！咁啊，不过咧就香港而家呢啲新闻咧，就可能冇乜人注意啊！就是、俄国就发射一个反卫星导弹，炸毁咗一个佢自己嘅卫星啦，危害太空嘅安全。我谂今暗昼啦， 都系咁啦，其实唔系第一次噶啦。但是 不是你講俄國不是第一次定其他國家先？ 全世界都有呢啲事啊！ 中 國 一次 啦、啊， 美國一次，印度一次，三次啫嘛。 俄國是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用呢個反衛星導彈裏邊去摧毀太空的衛星啊！佢第四個， 即係 反而中國是第一個。中國在2007年啊， 係第一個 就發射呢個導彈， 係 摧毀咗佢自己，即、就、係、是、已經報廢咗嘅。风云一号 系 嗰、那个气象卫星， 嗯， 啊呢、這个中国第一个，然后第二年咧，第二年就2008年咧， 系 嘅2月14号咧就轮到美国， 系 佢咧诶呢、這个美国喺嗰个2月21号啊，佢、就发射一枚呢个导弹喺太平洋上空214公里个高空，咁啊就将佢一枚啊快要坠毁跌落大气层嘅。嗰、那個衛星去摧毀，呢個咧佢係美國啊第二個， 係， 然後到咗2019年咧就印度就第三個， 係 類似嘅係嘛導彈擊落衛星咁樣嘅即係實驗，印度第三，今次俄國第四次，第四個 最高喎， 唔係頭先林武雄就講咗個必要性， 係 即係你點解要做呢件事咧咁？佢個壞處係顯而易見嘅，啊，因為今次即刻就造成咗太空站要避佢啊嘛，太空站佢一打，即係產生1500多块 碎片， 大碎片， 可以可追蹤嘅 大碎片， 係可追蹤嘅大碎片， 仲有幾十萬塊更細嘅碎片， 哇！ 咁佢個散布面咧就好大嘅， 係 咁啊！大家以為茫茫太空冇所謂啦， 唔係㗎， 都係有所謂嘅，有所謂嘅，因為個軌道啊， 係 呢個叫做低軌道， 嗯， 即係300公里嘅高度以上到1000公里咧，叫做低軌道， 係。 雖然人類發射咗好多太空飛行物， 係， 但係主要集中喺呢個低軌道， 嗯。 即係如果高軌道咧都有， 係， 但係嗰度嘅使用率唔高， 嗯、 即係等於飛機嘅航線佢分層噶嘛。 係啊係啊， 你飛幾快或者你飛幾遠， 係 嘅佢就分3000米俾你，或者5000米俾你。 咪長途咪飛高啲咯。 梗係啦，越遠嗰啲咪飛到9000或者10000咯。咁即係衛星咧，或者呢啲軌道器咧，亦都一樣。 嗯， 咁。但是点解今次要打呢？ 哦， 阿刘博士头先讲， 喂佢问问先，呢个卫星系咩嘢？又系咪啲气象？ 佢自己嘅， 佢 自己 嘅，个编号啊系宇宙1408， 系啊， 宇宙1408， 唔系气象卫星， 系报废啊！佢呢个卫星系1982年发射， 哦， 报废咗几十年噶啦已经， 咪1982年废射。 1982年发射， 跟住就 后嚟就用咗轮就报废咗， 报废咗 十零年啦， 哇！咁都20多年噶咯。 而家问题咧就系两种唔同嘅。 系 头先刘博士讲嗰个咧理由，点解要打烂佢咧？ 系 啊，你产生咁多碎片， 系啊， 危害呢个交通， 系又冇 就因为头先刘博士讲紧嗰个数据咧， 系。 好重要，系高度系200多公里。 系咯， 200。 我点解头先讲个低轨道系300公里、 哦、 或以上咧？ 系 因为呢个系安全嘅距离。 哦， 你如果到200多公里咧，佢因为离地球近咗， 哦，要吸翻 个系啦， 哎， 即系佢跌落嚟咧 嘅机会好大， 一定 跌啲嘛， 一定跌。但系问题。跌落嚟係可能跌喺有人多嘅地方， 啊、 你跌喺大洋咁啊冇咁啱撞到船嘅、啊，你但係如果跌喺陸地，咁啊即係危害人口就唔好啦，所以就打碎佢、啊。 問題就係嗰個咩咧？嗰、那個太空船啊，每90分鐘一次咧。 就會經過佢呢個密集嘅碎片區。呢度好耐未話，你唔好睇佢啲碎片話，有啲係碎到一厘米嘅咋，三厘米啊，或者十厘米咁樣。我講俾你聽，無論頭先啊，即係馬老師所講嘅1500塊可追蹤嘅大碎片，或者數以十萬計嘅小嘅碎片啊，佢啊每小時係時速啊48000公里， 哇！ 48000公里時速係咩概念啊？即每秒鐘係12.幾公里嘅，係呢個超過咗第二宇宙速度， 係 啊！ 哇！ 呢、這個撞擊力裏邊嚟講不得了啊！所以咧， 你諗下高空擲物啫嘛，你掟個水漿落嚟都掟死人啦。 所以佢而家嗰個俄羅斯嗰個一擊碎咗嗰個宇宙1408呢個衛星之後咧， 係 哇嚇到國際太空站嗰七條友啊， 嗱嗱 雞咁腳由太空站就捐出嚟。嗰、那個呢、這個成龍號同埋聯合號兩隻咧太空船，嗱太空站同太空船又唔同啊！太空站佢就圍繞軌道咧一路係咁揼揼轉啫，翻地球咧往來地球咧就要靠太空船，個太空船咧就同個太空站咧就銜接咗之後咧，有咩緊急狀況咧，就第一時間就交腳翻去個太空船嗰度先，隨時甩拖咧就飛翻嚟呢個地球噶嘛，所以咧就哇佢嗰個碎片咁一彈開嚟嘅話咧，跌嗰七個太空人就捐去兩個太空船，準備啊交腳啊！ 我知打嘅時候佢就話咗俾你聽噶嘛，係嘛？有通知噶係嘛？ 你进行呢啲工作咧， 即系好似炸烂成栋楼咁咯。而家 佢唔系一种军事行动， 哦、 但系可以变成军事行动。 哦， 咁佢既然系可以打几百公里高嘅卫星， 啊、即系话俾你听， 呢个卫星咧，头先未讲完， 系 即系苏联呢架卫星咧，系间谍卫星嚟嘅。 哦， 系间谍卫星嚟嘅，啊。已经咁多年都相安无事，点解要打呢？咁啊，引起好多猜测。 哦， 会唔会有人想去喐佢喺呢个间谍卫星里面取得某啲资料？啊，呢系一种讲法啦。 系， 总之佢唔系细嘅，一吨嘅。 哦， 啊，咁佢打开嗰啲碎片呢，可監測嗰啲咧好辦，即係你有得閃， 係 細到咧一厘米咁細， 係花生 咁一粒， 但係佢個撞擊力咧，佢分兩樣。頭先劉慕雄講咗， 係 佢點解要去太空艙咧？其實嗰個係避難艙， 哦， 避難艙係襟撞啲嘅， 係 即係如果咁細粒。一厘米嗰啲撞佢咧，佢仲不至於即係 俾佢撞 機毀人亡。 哦， 但係太空站咧，佢有好多係好脆弱嘅東西。 哦， 比如講太陽能板。 哦， 嗰啲啊真係 嗰啲實電池啊， 係 嗰個板啊， 俾佢打穿啦。 係啦，咁諸如此類天線啊等等，佢因為喺太空度係冇任何空氣嘅，所以佢個形狀可以即係非常誇張，一啲都唔流線型。 係 咁證明咩咧？就係唔襟撞嘅嗰啲，係唔預咗你撞嘅。係咁，所以今次嗰七個太空人一見到有啲牙煙咧， 可以走啦。 啊，就走去避難艙。 喂，兩個自己友嚟喎， 啊， 俄羅斯人嚟喎，嗰兩個。都要走， 咁而家美國咪發表聲明咯？你咁樣搞，唔單止危害嗰、那個即係國際太空站，你仲危及你自己啊！ 你自己啲 太空人，仲有你啲老友嘅中國嘅太空人，大佬，中國而家三個太空人喺上面太空站噶嘛？ 兩個美國，兩個俄羅斯，三個中國，七個要走佬。 唔係，佢宇航員四個係美國嘅， 啊，四個美國， 兩個係俄羅斯嘅， 哦， 一個係德國嘅，呢，哦，個係 嗰個係國際太空站， 冇中國人。 我所講嘅係中國另外自己嘅， 哦，都走人啊，都要。 而家講緊嗰個。抗議嗰個係國際太空站，咁， 啊， 俄羅斯點去回覆呢？佢就話咧，呢啲物體嘅軌道咧已經偏離咗 國際空間站的軌道啦，哦，即係佢係咁交代啊。 係 咁啊，英國個國防大臣就鬧佢， 飛邊度有咧？ 話呢個實驗咧，完全無視太空嘅安全同可持續性啊！佢話未來嘅日子咧，仲會比其他嘅衛星同埋載人嘅航天咧帶嚟風險。 係，哦， 因為呢啲係不可控制， 係 不可控制， 係。 問題呢，而家我哋講緊呢個係一個個案。點解我哋要特登攞出嚟呢？亦都唔係話要與合普京，而係呢啲係普遍現象，太空垃圾。 哦，等垃圾。 從 1964年 呢個空間嘅活動開始，明白啦。64年開始到而家呢，有幾多個啊？100万个，一百万个喺啲轨道度乱飞，个大细咧系1厘米到10厘米。咁但系咧，而家国际佢有一个叫做 NASA 嘅组织，系监视呢啲轨道碎片。 NASA 即系美国党统， 美国有份， 系， 仲有好多即系太空大国都有份。呢啲啊，大家即系好似系海航。 航海嗰啲咁嘢， 飛行一樣啊，係有個國際組織嘅監視啊。咁 而家係點搞？ 23000件大碎片，呢啲大碎片大到咩咧？ 係 大過10 cm 嘅，係呢啲叫大碎片。頭先講嘅係1到10， 係 而家係10以上，係 嚇。 咁美國嘅太空監測網絡咧，追蹤大部分碎片，大概咧喺咩咧？即系头先我讲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呢，个高度系最频密活动嘅地方。 系 咁啊，呢啲碎片里边咧，冚唪唥有名有姓嘅吓， 系咩？ 最多嘅系苏俄，一定要讲有苏有俄，最多嘅 苏联嗰时， 系都有俄罗斯啊， 有 苏俄， 系 几多咧？5099粒，嗱呢啲系你嘅数，你 即系佢每个都盯住晒， 记录晒噶， 可跟踪可跟踪嘅，仲有细到即系唔可以跟踪嘅咧，嗰啲数以十万计嘅， 即系你一粒芝麻， 100万啊，头先讲咗啦， 100万 啊，而家讲紧呢啲有名有姓嘅， 系 大家要分担， 系。 苏俄是5099， 系 美国咧都唔差得几多，系4815， 争少咗。 中国咧就即系差少少，又差啲，就3720粒。 哇，点咁多嘅？中国唔系冇应该即系时间。 你都炸碎咗咁多， 系啊， 即系 你直指话今一次。即係導彈擊落衛星呢個碎片噶嘛？你平時三級火箭係嘛？一級、二級、三級，三級嘅時候懟到上去太空軌道嘅時候，佢爆開嘅時候咧，佢亦都有會有碎片噶嘛？ 咁你即係當初知道實係會咁嘅喎，報廢咗，你除非有揾隻船上去拎翻佢落嚟嘅啫喎。 呢個有人咁講，喺呢個理論上係可行嘅， 係 實際上咧 成本太高，佢唔制。 嗱，因為幾種方法， 係 一種係要用捕捉器，啊，甚至有啲話用磁鐵， 係吸， 有啲用網， 有啲話網。你估係沙灘執垃圾咩？係嘛？呢啲誒，第一昂貴， 係昂貴， 第二低效， 係。 喂， 你扯一支嘢上去執 幾萬？23000几件，你捉一個？捉一個即係等於係進行一個軍事工程，等於你去捉敵國嘅衛星，得捉到，但係捉到咧好著數，你捉個衛星，你捉個碎片，係嘛？ 你淨係今一次佢呢個俄羅斯擊落自己嘅嗰個宇宙1408号， 係 呢個報廢衛星咧，產生嘅碎片啊， 係 啲專家估計，起碼要用10年啊，先至清除得曬。 係 你諗下。 佢都話今次係1500化可追蹤嘅，啊， 數以十萬計係不可以追蹤 嘅。嗰啲碎粒， 喂，佢永遠喺嗰度喎，係嘛？佢一路咁轉，一路咁轉， 好難講，好難講。 有時會飛咗出去， 唔係佢有時可能轉咧，啲碎片發生碰撞， 自己 碰撞以後咧， 飛咗去啦。 唔係佢失速， 哦，系啊，跌翻落嚟， 失速就跌 又跌翻落嚟， 因为冇事啦。 哦，因为佢慢， 因为稠密大气层喺稠密大气层嗰度咧，就会烧毁 一声烧咗。 系啊，嗰啲烧啦，大块先烧唔晒。 但系而家最攞命系乜嘢咧？最大威胁咧就咩咧？ 嗰啲 即系你知啊，美国啊，马斯克佢哋咧， 要嗰啲 SpaceX 系 太空公司， 系 佢哋而家就发射嗰个叫做星链。星链啊， 系啊， 嚟到去即系等于六 G， 覆盖全球啊，嗰啲网络啊嘛， 系啊系啊， 佢咧就个计划就系要发射三万个星链嘅卫星， 系 而家发射咗几多个啦？而家到咗太空嘅咧有1844个， 哇， 已经发射咗1844个喺太空啦，准备发够30000个嗰啲咁嘅星链嘅卫星咧，就全球 都可以上网啦， 都可以上网， 系。 哇！咁你而家呢扎咁嘅太空垃圾啊，啲碎片咧， 得閒撞啊佢， 就真係威脅幾大噶。 好，嚟到呢度，我哋聽只歌先啊。幾佳蟲啊，乜水嚟嘅？ 咩？ 幾佳蟲唱喎，叫做衛星。 啊，你聽下衛星就得啦。 好啊，聽聽呢只歌先啦。一陣間11点新聞後翻嚟，我哋繼續講俄國試射反衛星導彈。 没时间，没终点，天文数字，你我之间，人的心成碎片，散成一条看不见的线。你的脸贴近他的肩，我却停在分手那天，坠入无重力的漩涡。我想微信环绕不能往前走，远远看着你的背后，轮回在最冰冷孤独的宇宙，一直没解脱。就像微信拥抱的双手，却抓不住你的心飘走，刹那锁在天际，保护着你那为了爱你的决心，黑夜白昼。没时间，没终点，天文数字。你我之间，人的心成碎片，散成一条看不见的线。你的脸贴近他的肩，我却留在分手那天，坠入无重力的漩涡。我想微信环绕。 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习近平说中非关系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关键在于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个是中非几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泉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09点，升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4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3.8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6，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6美元，卖出1787.15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明早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明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今个星期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广东讲细， 啲炒作新闻咧就值得一讲嘅。话说香港某英文媒体咧，就喺北京中央电视台嘅节目里边咧惊鸿一瞥，睇到一架解放军嘅轰炸机喺类似喜马拉雅山嘅地方飞过，咁啊忽发奇想啦吓。就判毒，话呢架机咧，喺呢个印度边境飞，佢系可能威胁到印度嘅。咁、澳门咧亦都有所谓传媒人咧，咁啊借题发挥，话呢架啊所谓叫轰六 K 吓，战略轰炸机系可以带呢个长程嘅导弹啊，打到新德里，哇！即系咁嘅联想。就等于咩呢？等于印度又试射过所谓烈火5嘅呢个核导弹，佢嘅射程咧可以涵盖北京。咁系咪就系话印度有可能攞呢个核弹嚟炸北京咧？啊，呢啲系100%冇可能嘅，啊，因为中国同印度都系核国家，中国嘅核力量是数倍于印度，印度如果够胆核袭击北京的话，那个回应一定是几十枚横扫印度了。所以虽然中国和印度有10多万平方公里的边界的地方的领土争议，但是绝对不会爆发全面战争，更加不会爆发核大战，因为没有赢家，亦都解决不到边境问题。所以这些炒作呢，好像说是厉害了我的国，其实呢是给一个借口印度扩军备战啫。

大氣層同太空已經模糊啊！你明唔明啊？模糊啊！ 過咗250公里， 唔係100公里嘅高度咧，係傳統嘅叫做大氣層嘅邊緣。 係 你唔好以為係人為嘅喎，唔係喎，佢真係存在嘅喎。 嗯， 即係150公里咧，就係大氣層嘅上端。啊！ 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啦， 係啊， 就所謂叫做太空打水漂嘅現象，即係而家就有一種新式嘅武器咧，就係喺嗰度挖牆嘅。 哦， 即係佢你就將呢個大氣層想像成一個水球， 係 咁，如果有一片石片喺即係好似打水漂咁，喺、哦、以一定嘅角度同速度。打入呢個水面嘅時候咧，佢會跳嘅。 係啊， 打得好嗰啲咧，好似可以跳上100次嘅，哒哒哒哒咁一串過去嘅，即係目不暇接嘅。 係 咁喺飛行器以呢個宇宙速度衝向地球嗰陣時候，首先佢接觸大氣層咧，就會產生呢個太空打水漂嘅現象。 嗯， 你如果係嗰個角度大嗰頭咧，你就會穿透呢一層。但是你的後果就是會喺會燒毀，係啦， 係啦，燒咗。 咁如果你係即係個角度啱嘅話咧， 哦， 你就可能接觸到好稀薄嘅大氣，但係由於你的速度太快，一秒鐘10几公里， 係 佢會將你彈翻起， 哦， 彈翻起，然後你再次接觸佢又彈翻起， 係 即係咁樣嘅情況咧。就會發生喺離地球地面100公里左右嘅呢個大氣層嘅邊緣。 唔係咁有乜用咧？ 睇、哎、有用，即係而家咧，美國已經可以，俄羅斯亦都可以，中國可能都可以，係用戰鬥機發射衛星。 哦， 犀利冇？ 犀利啊！ 戰鬥機好細嘅啫， 係啊， 就算係重型戰鬥機30几吨嘅啫， 係、啊， 但係佢可以飛到14000公尺。咁高即係14公里啦， 係啊！ 嗱，你100公里啫，佢14公里啦。雖然14公里比起100公里係好少，但係嗰啲係大氣嘅99.9%都喺嗰度噶啦。再上去其實冇乜滯噶啦。所以嗰啲戰鬥機，比如講 F-15，喺嗰度發射呢個導彈嘅話、 哦， 或者發射火箭，佢就可以好快脆，即係好細嘅火箭啊！你睇。嗰啲咩土星火箭啊，或者即係中國嗰啲東風火箭幾粗啊？ 係 100几吨、200几吨。 係， 但係 F-15大得幾多啊？ 係 飽死10吨啫。 係， 但係都可以發射衛星啦。 哦， 所以你話係咪空軍同天軍已經係個界限模糊啊？ 嗱、哦，佢發射衛星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我頭頭阿馬老師提到宇宙速度啦，宇宙速度咧原則上啊。是有四组， 嗯， 第一种即是说第一宇宙速度呢是每秒7.9公里， 嗯， 咁如果达到每秒7.9公里呢，佢就可以达到一个叫做环绕速度，是环绕地球来转啦， 是， 咁第二宇宙速度是什么呢，就每秒11.2公里， 是 达到这个速度呢就可以飞出地球的引力，例如你飞去月球啊呢啲，咁啊呢个就可以噶啦。 系 第三宇宙速度咧，就每秒16.7公里。 啊， 达到呢个第三宇宙速度咧，你就可以飞出太阳系，摆脱太阳系嗰个引力。 系 咁啊，理论上仲有一个叫第四宇宙速度。 系 每秒 系 每秒，如果去到525公里的话，每秒啊，听清楚啊，525公里的话咧。就可以飛出呢個銀河系，但因為人類到今日為止，都唔知道銀河系到底有幾大，同埋佢嘅質量到底有幾多，所以理論上亦都係冇任何飛行器能夠去到每秒525公里呢個所謂第四宇宙速度，所以我就常識性嘅嘢就同大家讀者去聽聽眾啊，去解釋一下。 你可以達到呢個500几公里嘅秒速， 秒速， 但係對於銀河系嚟講 係濕碎， 唔係係冇意義。你銀河系幾大啊？你幾多個億 光年啊？ 10万亿光年啊！ 即管你係人類有咁嘅能力做出咁嘅飛行器，當佢啊喺理論上飛出銀河系嗰陣時咧，太陽系都唔存在啦。 五十幾億年以後的事啦，你有即係講呢啲嘢冇意義，即係除非你係有新的發現，不是發明嚇，係新的發現，咩蟲洞啊，諸如此類啊，嗰啲你要吵醒，吵醒霍金問清楚，呢啲唔係我哋所知嘅啦。嗱，我哋所知嘅咧就係太空戰對呢個人類嘅戰爭， 啱 佢到底有啲乜嘢作用？ 係 其實太空戰講來講去都係信息戰啫。 係啊， 呢個信息戰喺好以前嘅軍事上面已經起到作用啦。 嗯， 我講一個小故事，阿孟雄兄就非常熟悉噶啦。抗美援朝戰爭， 嗯， 抗美援朝戰爭一開始嗰陣時咧，點解政治局擴大會議絕大多數人都反對打呢？就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同美國嗰、那個即係、就是、炮火啊， 係 火力啊。是差天共地的、这个毛泽东选择里面讲得很清楚、 啊、 美国一个军一个军三个师就两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师他拥有大炮多少呢1500门、 嗯、 什么叫大炮呢三寸口径以上1500门你不要理他什么炮加农炮又好流弹炮又好重迫击炮又好坦克炮又好火箭炮又好总之超过这个口径1500门志愿军多少、一个军一样三个师你估 几 多少你估几多少呢边1500呢边几多少 有没有500啊 36啊 36啊 36比1500啊！ 咪仲系啊？咪抗战 顶晒窿嘅炮兵营， 我知系咪顶晒窿嘅 炮兵营？ 系咪掠日本仔嗰啲炮啊？ 万国牌， 仲似万国， 有美国嘅，有日本嘅，有汉阳做嗰啲有啊。 嗱，咁到1953年七月停战之前咧， 系。 由於買咗蘇聯軍火咧， 係 卡修沙 大大不同啦， 卡修沙火箭炮 大大不同啦， 係、 曾經有過唯一一次一個戰役係志願軍啲炮火 係勁過美國， 超過敵軍，唔係美國啊， 我 搞錯啊， 南朝鮮軍隊 唔係打美國， 打南華。 毛澤東聰明之極，佢唔會揾個頭去冚鐵板。佢打所謂魏軍， 即南朝鮮，李承晚佢哋。 咁呢一仗咧叫金城以南戰役，都好大噶，20几万人打幾萬啊，五個軍打四個師， 叫金城反擊戰 啊！ 哇！ 呢一仗咧係傾家蕩產， 用曬啦， 係啊。點解話傾家蕩產咧？ 所有炮乜嘢拎曬 佢一次咧，逢咗50万发炮弹，即系呢个 真系齐， 共军已经系倾家荡产， 冇啦，系咁多啦。 唔系点解讲倾家荡产咧？因为而家已经有斯大林同毛泽东嘅电文公开咗， 系 即系你唔公开，即系苏联解咗啦， 1991年 开始卖啊， 系啊， 沈志华攞几千美金。成吨文件买翻嚟啦， 犀利！ 你冇得否认， 系 毛泽东亲自向斯大林请求， 系 你俾60万发炮弹我。 哦，60万发。 斯大林话唔好意思， 系 我都冇咁多，唔系我都要用，系嘛？ 系， 所以我最多咧一个月俾10万， 系 即系逐个月咁分期俾，结果咧就储到1953年七月打仗嗰阵时 先至950万， 唔止，有接近70万， 哇！ 所以话倾家荡产，咁但系呢个同我哋今日讲呢个问题啊， 但咁你有几多门炮去打咧？ 有1100门， 哦， 有数字噶， 哦， 1100门， 哇！每门要打即系数万，差唔多万， 全部家当攞晒出嚟啦， 系啊。 都話打到炮管爛，打到炮管爛其實唔係好事嚟嘅。點解咧？ 係啊，你啲炮管 唔係 唔硬淨， 個炮口漲咗，炮彈就唔準噶啦，明唔明啊？係你冇錯，可以縫出去，但係唔準。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個信息嘅問題。係冇錯，今次個火力優勢壓到 大韓民國軍 是 1.7-1， 是 即是火效是達到這裡了，但是個效果 嗯， 為什麼不夠好呢？ 哦， 就是信息問題。 哦，你不夠準， 因為不是說你技術差， 是 而是你沒有叫做炮兵觀察飛機。 哦， 這些東西美國有制空權， 是 戰場三八線上空全部是美國佬話事，他的炮兵觀察機就在那裡睺住打炮先是試射，打打看看偏幾多，偏左偏右偏前偏後，校准咗个炮群先至焚啊嘛，咁你志愿军冇啊嘛， 系啊，唔知系旧年 咁啊，马老师， 我睇嗰场戏， 嗰套 戏，诶，唔好意思啊，阿刘博士， 长津湖系嘛？ 唔系长津湖，早几年咧，即系讲美国嗰个炮啊，就系唯一嗰场战役咧，真系有个所谓试炮啦。嗱，你一般你睇啲战争片，哦，开炮咁啊，平定白难打 嗰啲系电影假嘅。 吓，唔系嗰套电影反而有啊！ 打仗一定有， 即系 一定有事。平 平白白咁，又喂又要搞个唔啱啊！你 嗰位吓， 即系唯一我睇过你头先啱啱讲，我就谂起嗰套戏啊。系，即系大部分啲电影，你长津湖都冇得砰有嘢啊打啦，咁唔系咁嘅原来。 不过马老师头先讲到信息战咧，就讲讲嗰样嘢啦。 系， 其实咧更为真真正正现代战争信息战嘅经典系乜嘢咧？1991年3月嘅沙漠风暴。斯亚茨科夫将军啊，率领34个国家联军， 系 嗰次嚟讲，屌一下子就将170,000伊拉克侵略军啊， 系 呢个嚟讲扫荡咗佢哋，就系由于开波嘅时候嗰个信息战， 哦， 整到你里边咧，整个伊拉克嘅指挥系统、信息系统盲晒、聋晒、哑晒，所以咪拉箍吹斗咯。就少少百零人嘅傷亡啫，其中有炸仲係自己誤傷嘅，就殲滅佢170,000。 喂，而家仲緊要啊！ 咁所以嗰個海灣戰爭咧，就現代戰爭信息戰嘅一個經典。 係 嗰啲叫做乜嘢咧？叫做戰場單向透明，即係晚次我同你打， 我睇見你，你睇唔到我啫，嗰條橋。 即係睇曬你麻雀。咁啊，实冇出重啦， 啱啊， 你知哥几分钟噶？ 系我知哥差唔多啦，3分0啦，啊都可以听下嘅。呢只歌咧就叫做吴青峰啊唱歌，叫做《太空》。咁啊，而家所以点解太空咁重要咧？就因为学阿刘博士话斋，呢个系一个信息战，最大家要争住嗰样嘢啦。 啊，即系唔好话你啊，就话细路仔佢一日冇咗个手机，佢点过日子先？ 未到咁惨啊嘛！好啦，咁啊听歌先啦，跟住我哋11:30翻嚟继续再倾。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船头，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都是水中黑洞，现实的。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现实的。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痛，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再发现一宗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输入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至今共侦测并且堵截三宗个案，强调病毒冇流入社区。陈肇始表示，睇唔到对香港同内地通关有影响。政府宣布会将所有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个案的地区纳入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详细名单稍后公布。如果个别地区风险较高，例如怀疑有社区感染，检疫要求会比其他 A 组地区更严格，包括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之后再到指定检疫酒店检疫14日。政府同时会加强病毒检测和基因排序工作，以最快時間偵測個案。另外，本港新增三宗輸入個案，全部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株，已經接種兩劑疫苗，其中一人是機組人員，初步陽性個案就少於10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專頁撰文，指市民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的比率終於達至70%的基本要求，但觀乎近日疫情在其他地方，特別是歐洲快速反彈，恐怕70%接種率不足以提供足夠保護。如果本地疫情不幸反彈，除了為尚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長者的生命健康帶來極大風險之外，通關的盼望恐怕是鏡花水月。林鄭月娥表示，面對持續近兩年的疫情，各地政府採取不盡相同的應對策略，但疫苗接種仍然是關鍵。一些較具爭議性以提高接種率的措施在各地相繼推出，他呼籲為己為人應該盡快接種疫苗。廉署通緝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和前沙田區議員邱文俊，涉嫌煽惑他人在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白票以及不投票，違反相關選舉條例。廉署說，許智峯和邱文俊涉嫌在上個月30日至今日期間，借公開活動即是分別在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展示貼文，煽惑市民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和不投票。許智峯和邱文俊分別面對四項和八項控罪。廉署早前就貼文展開調查，並且根據既定程序就調查結果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認為有足夠證據檢控兩人。因為兩人已經離開香港，廉署朝早向裁判法院申請手令，通緝兩人歸案，並且獲裁判官簽發手令。廉署呼籲市民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轉載相關違法內容。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2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3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3.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8，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5.36美元，卖出价是1,786.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今届地方选区有大约447万选民，功能界别的选民就有大约219,000人。至于今届新增的选委会界别，40个议席的选民基础就是1,500个选委。新一届立法会将会选出90席，我们会邀请所有候选人向市民介绍政纲。今集先介绍两个地方选区，香港岛东和香港岛西的候选人政纲。先介绍香港岛东，这个区有大约424,000登记选民，四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梁希，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民建联的梁希。今日的香港，我们需要告别纷争，聚焦民生。我们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是未有解决，所以我们很需要一支有经验的团队，配合有革新思想的人去解决这些问题。民建联服务港岛东近30年，而我梁希年轻有思想，是新时代下的好选择。12月19日，民建联需要你，梁希需要你，请投我一票，多谢。 二号廖添成，政治联系新民党。 大家好，我是新民党的廖添成，我是一名大专讲师，亦都是一位新手爸爸。我们新民党一直对土地、房屋、教育和中小企的支援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同埋会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所以恳请大家在嚟紧12月19日投我新民党廖添成一票，诚心诚意共创未来，多谢。 三号吴秋北，政治联系香港工会联合会。 争公义，共富裕，创新局同前行。大家好，我是港岛东工联会候选人吴秋北。香港累积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我决心加上我人大的身份，在议会里面建设一个共建共荣、共享共赢、人人有机会、人人分享成果的社会。立法会需要肯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议员。2021请投秋北，多谢你。 四号潘卓雄，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潘卓雄，我是踢爆沙中线红磡站偷工减料的潘卓雄。我和大家一样，我们决定留在香港，我们不想看到香港继续沉沦，我们不想看到未来4年香港的制度被搞到支离破碎。我有信心，我有能力，我不畏强权，我可以代表大家进入议会，强而有力地监察这个政府。我希望大家不要收埋你的票，我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的票，希望大家找埋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支持我潘松，给个机会我向大家交代。 香港岛西有374,000登记选民，三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叶刘淑仪，政治联系新民党，没有参与本节目。二号陈学峰，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民建联的陈学峰，我在地区服务已经超过20多年，曾任区议会的副主席，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和政策视野。 我今次的参选口号就是革新现在，开拓未来。我提出革新房屋政策，开拓健康人生，革新发展蓝图，开拓优质生活。请中西区、南区和离岛区的选民在12月19号投票支持我，民建联的陈乐峰。多谢。 三号方龙飞，政治联系独立民主派。 没有政党背景的我，出身草根阶层，体验基层困难，碍于区议会职能所限，很多事情我有心无力。今次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将全面控制议会，倾向附和政府大于回应民生民意。如果我今次方龙飞都不出来参选，更加没有人监察政府、监察议会，为基层发声。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九龙东。 今天这么开心，不如开些东西吃一 下。什么来的？是不是有薯片啊？ 我这里有包大麻。 不吃啊。 你做什么冲了我的东西啊？ 吃这些东西会搞坏你的身体的。吃大麻除了会损害你的脑，还会令人上瘾添啊。 禁毒处提提你，一定要坚拒大麻，因为大麻是毒品。想知道更多大麻的害处，记得留意精灵一点啦。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港台体坛一二三，今个星期我要多谢李环哲，搵嚟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剑、太极拳金牌莫婉莹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谭武雄同埋马恩赐嘅，咁啊继续讲俄国导弹炸毁卫星危机，危机就讲完啦，继续讲太空战啦，不如 嗱讲个小故事你听啦。 好啊， 即系抗日战争嗰阵时 系 就冇卫星啊， 系啊， 日本仔咧亦穷到即系冇咩炮兵、斗正机、校正机啊， 系咁， 但系佢有一样嘢， 吓 有一样嘢系日俄战争已经用啦， 好 气球兵。 哦，点啊？哦，即系嗰啲而家去旅行玩嗰啲气球嗰啲 啊， 载个人上太空唔一 咁上下，咁上下佢唔系上太空， 唔系上天空。 佢上到去以后咧，系观察个战场啊，系帮日军嘅炮兵校正。 系 呢样嘢咧，佢就恰中国冇高射炮。 哦， 你一有高射炮咧，打咗佢个气球 啦， 吓 打爆佢气球。 系啊。 佢個氣球其實唔係話即係就咁馬上就可以同地面溝通嘅喎，佢真係拉條電話線嘅喎。 哇！ 係咁 咁過癮啊！ 上到千幾米，你點 即係嗰時未有無線電，即係嗰啲。 總之佢就真係有線嚟通知， 有線。 所以第三次長沙戰役嗰陣時咧， 係。 就冇高射炮打佢，就派啲特工 啊，切佢条线， 佢打咗唔系，佢打咗个气球。 哦，点打 啊？ 你冇高射炮点打到嘅？ 佢未上去之前， 哦，未上之前， 即系毁咗佢气球。 系 咁 佢打唔准啦， 就打唔准啦。所以呢样嘢咧，而家啲卫星都一样。 系 你嗱， 佢係兩種戰爭。如果係台灣戰爭嘅話，一個係解放軍打台灣， 係 第二個係解放軍同美軍打， 係 兩種完全唔同嘅。 哦， 即係信息上面咧，如果解放軍同台灣咧，佢係佔盡優勢， 絕對優勢。 但係轉過頭，如果係打美軍咧，佢喺信息戰上面咧，我諗嗰個差距都幾大。 哦，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一旦係台灣戰開戰嘅咧， 係 首先就係打衛星。 嗯， 但係打衛星有好多種，起碼有兩大類， 係 一種係硬殺傷，一種係軟殺傷。 咩解咧？ 硬殺傷咪好似今次咁樣 打爆佢， 係 軟咧，即係 軟殺傷係 封咗佢，唔俾佢 影， 唔係網絡戰啊， 網絡戰影響你嘅軌，影你嘅偏離軌道啊， 唔係。而是將你的信息封鎖住， 干擾你。 如果我叻嘅話咧，乾脆就木馬乜嘢都入曬去。 木馬屠城記，放啲假料喺下面。 就是、黑客， 甚至 黑客侵入去， 甚至可以操縱你呢個衛星。 啊，係啊， 即係試過呢個以色列同呢個伊拉克空戰嗰陣時咧， 係 佢係可以將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呢啲敵軍嘅導彈啊， 係 指翻轉頭都得。 哦，要打翻你自己。 指翻轉頭啊， 係 即係佢嘅 明白。 佢嘅信息戰嘅優勢係高你一個數量級就可以做到呢一點。 係， 所以即係未來嘅太空戰，我哋係無聲無臭咁一場仗，其實已經係決定咗勝負。 即係硬殺傷嚟講咧， 一炮未開就大家知道勝負啊！你根本開唔到炮， 唔係佢 開唔到，你開打唔到目標啊嘛！ 即係你嘅 導彈都打唔到目標。 即係頭先我所講啊，令到你慢咗、聾咗、啞咗，即係咁解。就係、是、由衛星系統裏面嚟搞你啊嘛！所以如果硬殺傷嚟講咧，佢而家仲可以咩咧？啲激光武器啊， 系 激光武器，好似啲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啦，升咗上去佢个轨道先，然后到头嚟咧激光武器咧就追踪住呢啲卫星，系咁嚟到去。 你咁讲啦，阿博士，你伊拉克嗰啲咁嘅你炮好导弹好咧，全部俄罗斯俾佢噶嘛，喺俄罗斯度买噶嘛，系嘛？ 飞毛腿咯， 咪咯，咁佢梗系搞掂啦。但你而家中国嗰啲系自己整噶嘛？ 系啊， 系咯，咁你搞得掂佢噶啦？ 咁佢本身嚟講，即係話， 即係都係技術水平低啲，係咪？ 唔係佢呢啲嘢永遠都係咧。你有坦克，佢有反坦克炮；你有飛機，佢有高射炮。係，即係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塞一樣啫嘛。佢逢親呢一樣嘢，你用衛星嚟到去，即係比如咧去指揮個通訊系統，或者用衛星嚟監察你啲陣地啊嗰啲嘢咧，即係佢啲高精度嗰啲拍攝咧。即係講到神乎其神嘅喎，佢喺高空衛星咧，可以連你 屋企裏邊張豉油 有冇剃須，有冇剃須啊，都可以嚟到影到出嚟 嘅， 咁犀利嘅，咁所以變咗你嗰、那個即係話 你衣櫃裏邊嗰個防蟲餅都影到出嚟噶嘛，我閂埋都滿， 所以你即係變咗嗰、那個即係 未算啊， 未算啊， 未算啊， 咁點啊？ 而係佢嗰啲太空而家嗰啲雷達啊， 係。 是可以探測到地底幾公里， 哇！ 即係你匿喺地底幾公里都冇用，都探測到。 係 係啊， 整個嘣炸。 啊，當年裏邊咧，美國所謂誤炸， 係 中國駐南斯拉夫嘅大使館， 係 就係、是、因為咧南斯拉夫擊落咗美國一架隱形戰機，咁啊中國裏邊咧就攞咗其中一啲嘅嗰啲材料啊，嗰啲殘片咧，就以為擠去佢大使館嘅地下室啦，咁樣、 哦、 就冇衰嘅啦，咁樣點知美國佬裏邊咧， 成 嗰度探測埋，直情咧幾冚呢個嚟講咧導彈啊，製造導彈咧鑽入去地底嚟到去爆炸， 哦，即係志在毀滅嗰樣， 咁係啦，毀滅嗰個隱形戰機嗰個部零部件啊嘛， 南斯拉夫。送嘅大禮， 哦、 送俾 中國嘅， 呢、這個外電報道啊， 係啊， 關我事。佢話就係送俾中國，係碎片， 係 即係跌落嚟呢架 F-117 嘅 黑盒 電子部分， 哦，電子 電子部分， 殘骸當中嘅電子部分， 啊，緊要啦。 咁呢個電子部分佢放喺呢個地下室。 嗯， 佢唔知呢個電子部分 有個追蹤器嘅， 其中有一個 實有 嘅。咁即係等於係幫呢個美國嘅呢個製造炸彈人導航啊！ 導航係、 如果唔係邊有炸得咁準？誤炸都冇炸得咁準㗎，大佬。五層樓 垂直咁一直打到地下室， 咪即係等於拉登嗰劑啫，就係佢個保鏢借咗一個手機打咗一個電話啫，就已經知道拉登喺邊度，就即刻派人係幾準啊，係嘛？即刻派突擊隊去打翻拉登啦。 嗱，講到今次頭先劉博士講太空戰，太空戰好重要，即係如果話你用激光嘅話咧、 嗯， 激光佢有一個要求就係你能量越大咧，佢嗰個殺傷力就越大。係 啊， 點樣能力先大咧？ 嗯， 我哋大家知道最好就核動力啦。 哦， 啊，咁而家有一個新聞話、嗯、中國未來喺開發月球甚至開發火星嘅情況下咧， 係、 嗯、佢。將個核能搬咗上太空， 係 呢、這個唔係佢首創，但係係美國首創， 係， 但係佢後來居上， 哦， 啊呢、這個報道係咁講啊， 係 即係美國而家核能上太空， 嗯， 個能量係去到邊度咧？十千瓦， 啊，十千瓦，嗯， 但係中國呢個計劃咋嚇， 係 計劃啫， 未做 一百倍， 哇！ 厉害了，我的国！ 哇，一百倍即一千瓦咯。 即如果你呢个 你十千瓦 核能嘅站， 你一千千瓦 上咗月球嘅话， 系 咁佢喺月球将呢个能量 射翻落嚟， 整翻落嚟，唔系地面， 系 太空， 系 咁佢嗰个作用咧就大啦， 无坚不摧啦。你任何里边可以追踪嘅卫星咧， 咁就 全部都可以。 地球未打信息战就先喺月球嗰度射嚟射去先。 咁而家咧， 系嘛拆咗你嗰个嘢先啦。 嗰啲所谓小粉红都好啦，点都好啦。啊，佢哋就话中国而家都唔使导弹啦， 系 火箭炮搞掂台湾。 啊， 佢第一个火箭炮可以打300公里， 嗯， 咁已经过晒台湾啦。 系啊。 但系問題咧，火箭炮係最唔準嘅一種火炮，啊，佢唔準到咩地步呢？即係朝鮮戰爭嗰陣時嘅卡超薩，佢最大射程係8.5公里，佢一般都係打6-7公里，可以偏幾多呢？個火箭彈打出去6-7公里咧，可以偏100米。 咁即系打， 咁你对呢个目标 系啊，差好远喎。 系你可以打面目标， 系成扎打落去 点目标。 系 佢呢种卡超萨咧， 系 一排打过系16粒， 系 嗰个16粒点都有30%可以落喺100米乘100米呢一块地方之内。 系 即系呢个系佢嘅数据。 系 啊，咁但系咧而家讲。网上讲嘅咋 吓， 准到咩地步咧？打300公里 系都 偏差 系2公里， 1公尺 啊！ 嗱、哦，刘梦红话斋， 嗯，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信， 你信唔信我信 啊？ 反正我信了。喂，下个礼拜先讲嘅呢个 300公里一米 系、 嗯、好啦，咁我就。奇怪啦！如果你火箭炮嗰啲火箭都可以咁准， 系 你再用导弹嚟做咩？喂，导弹好贵嘅， 系啦， 一粒飞毛腿都100万美金， 咪咯，喐下 飞毛腿打唔到300公里， 嗰啲巡航导弹啊， 而且飞毛腿系偏差80米嘅，你一米，喂，你打戈夫啦去， 我觉得呢个咧就 干入洞， 我就唔信啦，点解唔信咧？ 系 因为你呢啲。即係火箭彈咧，係常規嘅炮彈。 嗯， 當你打過去300公里嘅時候咧，你唔好忘記隔住呢個台灣海峽嘅時候咧， 有風， 佢個風向咧，佢個濕度咧，係嘛？佢嘅其他嘅因素咧，咁所以你基本上嚟講，你話嗰個打300公里先嘅誤差係1米。即係等於係絕無誤差啦，咁但係你呢啲係常規嘅彈頭嚟啫嘛， 唔係即係風平浪靜嘅時候， 你唔係話嗰啲聰明炸彈，佢有一個即係制度嘅彈頭啊，可以有個電視機咁樣去嚟到指導住佢行啊嘛，所以我就 北斗導航啊嘛，北斗啊嘛， 上面有個 36粒、啊、北斗， 咁何況人哋亦都會採取干擾啫，你一帶上嚟咧，人哋都干擾你嘅啫， 唔係佢要幾耐啊？即係如果火箭炮，即係呢邊行300公里飛過去， 你計啦，火箭彈嘅速度係低過音速嘅， 係。 即係佢射嗰陣時係高音速，係可以一秒鐘四百米， 係。 但係佢射完以後，佢、哦、就冇能量啦，咪就係慣性咯。 哦、 所以佢喺飛三百公里咁長咧，佢一定係低過音速嘅。 係。 咁你咪計咯，一公里你要四秒。 係。哇！三百公里。係 咯。 都要好。1200秒。 係。咁咪除六十。除六十 喺呢个过程当 三十 喺呢个过程当 中 二十分钟， 空气嘅湿度啊，又 中间都打 个风向又唔同，系嘛？呢、這个即系 你廿分钟先， 嗰个阻力系嗰个系好大噶嘛？ 系 你电影你有睇啦，让子弹飞啊嘛，飞阵先啦， 又即系火箭 啲啊， 又爆弹飞喎， 咁夸张啲嘢咧就属于叫心理战嚟啫，呢啲就唔系电子战，唔系呢个信息战啦，就系 心理 战嘅啫。 吓边个啊？ 吓我就得啫，你吓吓你哋都唔得啊！ 吓你孙吓 好多 啲军事专家， 好多嗰啲嘅大内孙咧，就等啲小粉红自己嗨嘅啫，系咪自嗨啊嘛？ 但系讲明一个问题， 系 佢确实任何呢个制度武器咧， 系 都有一个叫做输入，即系发射之前， 系 佢输入呢个方向咧，佢就由嗰个堕落仪， 嗯， 嗰啲叫惯性导航， 嗯 啊，惯性导航咧呢啲系第一代都有嘅， 系 飞毛腿都有， 系 咁起码就。唔會好似炮彈咁戇居， 達到咩零？ 咁第二咧就叫做中繼導航，即係比如講你話飛300公里，300公里即係除咗你發射同最後嗰一段咧，中間200幾公里咧，佢一個中繼導航，或者係衛星，或者係海峽裏面嘅艦船，或者係海峽飛嘅，甚至係無人機都可以負擔呢個導航工作。最後咧就叫做末端制度。末端制度咧，即系佢飞到目标区大概3-5公里嗰阵时咧， 系 佢呢个弹嘅头，佢本身系有一个雷达， 系 或者系任何嘅导航啦，红外啊乜都好啦，总之佢要有一个末端导航，就由佢自己去导航。但系由于呢个弹头细， 系 所以呢个导航嘅水平就低， 系 一定噶啦。 啊， 如果你大得。你咪減低爆炸藥咯。 哦， 啊，你冚唪唥冇爆炸藥，咪好似一個演習嘅假彈頭咁咯。 係， 總之呢啲咧就冚唪唥有數計嘅。係， 啊，同埋唔怪得嘅，你話一發咧就唔能夠一彈打過去，一打就一百發咁諸如此類，唔能總之有炸中啦，係咪先？ 台灣都有。 係。 台湾就攻锋啊嘛， 系啊， 咪大家焚咁一扎， 咪又火箭炮， 系啦，咪斗肥咯。 佢仲要放喺金门添， 仲有佢仲近喎。 佢喺长虹导弹里边嚟讲，可以里边打到我哋上海啊、宁波啊呢个厦门嗰边啊，一样可以嗰啲导弹啊。 就话中国最蚀底系所有嘅即系重要嘅城市、大都市咧，全部沿海， 全世界都系啊，大佬。 总言之，就 全世界70%嘅重要城市都系沿海啊。 所以按照习近平所讲咧，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系最上策嘅。 我都系咁话，即系到时惨胜啊！ 马英九都系咁讲啊，佢唔系睇统一，佢睇和平。 系啊，和平发展啊，再和平统一。 好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见到阿基哥啦，那些年张伟基啊，又嚟一新嘅礼拜嘅歌啦吓。咁啊，听晚咧，阿飞哥啊，请嚟柯智谦、林君衡讲中国嘅茶文化啦，应该系唔会讲鬼佬啩，梗系讲即系中国嘅饮茶嘅文化啦。好啦，今晚最后一首歌，德国歌手 Lena 唱嘅叫做 Satellite， 即系卫星。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I went everywhere for you. I even did my hair for you. I bought new underwear, they blue, and I wore them just the other day. Love you, no, I'll fight for you. I left on the porch light. Your love. I have for you. You sometimes make me sad and blue.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Love, my aim is straight and true. Cupid's arrow is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I even painted my toenails for you. I did it just the other day. Love, oh love.